跑步像青林四张同牙背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秀才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无人披麻把小戴，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天。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选段《送凤冠》。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，充满了乡土气息。 小姑娘，我个新官宝贝白牛，阿玲是我个小新牛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小白牛，小新小白都是牛，老太婆啥不得那两昂块牛，媳妇娃侬辛苦苦起舞啊舞，引得媳妇来听。不不，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，别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家苦的归的是红啊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班不离，一时状元不足要去土壤住，该中就叫银丝包啊！我一两媳妇就有好结果，听从婆婆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！媳妇侬是一两房真的一股夫一度来两一度，千处万处是阿灵处，我步步的侬总发出。媳妇今朝夫妻户，我一家团圆是落户啊户， 媳妇侬上班跟夫妻互望，我个问人家要唔结果，祖灵有谁要谈论？也得我步步要人难走，二零四正是作为要见年路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儿子，我做什么婆？媳妇啊侬哪个人情接不不？谁下梦官不起苦啊？ 刚才是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，最后请听袁雪芬、范瑞娟演唱的《双裂记》。他俩的演唱质朴高雅，具有高山流水之美。在剧中，袁雪芬扮演梁红玉，范瑞娟扮演韩世忠。 你怎么起来了？ 我精神才够了。 哈，这是你的不是了，叫你谁你为什么不谁呀？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，一时不能实在，就替你补上几针。 哎，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？ 哎呀，你这个人也真是，这只有己就不只有人吗？ 此话怎么讲？ 那你为什么不去谁嘞？ 哦，啊，夫人，今晚安排妙计，请找金额人。要是金额日情到，我就立即出击，为此追等金额日的消息。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？ 那不就对了？你既不能实在，怎么单叫我只能实在呀？ 我乃只只所在，你毕竟与我不同哦。 二十年了，好像刚认识的，你还不知我的，还说什么同与不同哦？ 刘广十岁，从马空从，转眼来已是二十年了。 是啊，已是二十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客深者也。从马空从 老了红颜，为情怕的神消痴，为苦怕的神经闲，相公熬过了十月寒霜三伏天，万难夫妻要成大年。 怎么说的将军还不见贵宝，嗨，真叫人不安呐、啊！ 相公神说今晚必有佳音。 请到今儿日敌人说我留而不迎，不再时来，我军趁机再进，贵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与福。实在贵客天子见越王永历必有大误，一礼与我一少甚多，这乃天助我成功也。 听相公之言，少是万要四杀。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？ 妾身在军多年，难道万怕四杀？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。哦，如今苏德将军当得三军一差，妾身已经白下酒宴，与相公下酒，预祝成功。 好，你倒想得周到啊！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，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？ 哎呀，谁不许你饮了？只是你少饮罢了。而且酒呀，当饮则饮，当止则止。 哈哈，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。 相公，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。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。 这是其一。 好、哦、难道还有其他意思？ 倒 要请教。 不是也吧？ 恰是为何？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晓的。 好、哦、下官不晓就是。 那就是做我司机的呀。 啊，夫人你司机有什么喜事啊？下官倒粗心大意了。 相公啊，神机的当夜进去初相逢，但见你不敢快为胆量勇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岂在身归少时梦，这何日来沙场虚，下子汗马尊公，相公立功。 坐不等我，嫌弃我他风雨欺负我，谁算是你位高权重，仗势欺匆匆，为高士才高下，权重争气得望重，西京人亲眼见元帅神通，神庙算指挥定大家还威风，不惜自夸他相公，为此给得几两分，有你相公庙子金元兄，儿子母子身为阿爷最英雄， 二十年夫妻皆是狂，叫谁听 听众朋友，袁雪芬、范瑞娟演唱的越剧《双烈记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尹派小生唱腔。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《红楼梦》中塑造的贾宝玉、《盘妻锁妻》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，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。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。 对呀、做礼貌身为本身，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让人把门开，那杨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唱起歌来可爱不见，哦耶呀，你跪下来就可爱

起你要被让什么王子是故事千载外事永不放弃，才知道。 怎不敬？一杯将军无往矣，我自叫张热公去，送花我所想是人，那是有流离也得流离。变作两重奏，正是家中的生风来接着做把你到走，如果如果如果天翻地不归成奏，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谁了也，王爷娘子来宽恕。 家子今在里南西娘子心不死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 听众朋友，尹桂芳、尹小芳、萧雅演唱的越剧《尹派唱腔》，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先请听毛维涛、何英演唱的《断桥》。 人道他孤增他家将我为宽宽脚比端我才 家务过事劳，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牲明才宽仁，一片真情千百年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背地忙我去增加，把后来的妻子也当了真，一句精神等几杀人，万年我带着青楼去寻夫，谁满金山望到底， 我与你海枯石烂，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神机飘飘，心中事深深知晓，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女士，可知你把婆全家翻天我烦恼， 你 少女君子求，我与你天上地下是佳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甜言蜜语光飞门， 我一片真情天知道，几人甜言蜜语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 爹娘，爹 定要保你为何伤 原来不图真啊情话，见者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见者战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